的综艺节目，也不接受任何。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俊浩。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大兴居民反映小区有私设地锁现象，给居民带来很多不便，随后由临霄路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环管办牵头，联合城管、公安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一举将临霄北里和车站北里两个小区的地锁拆除。 近日家住枣园上城北区的白女士遇见一件烦心事，称自己的爱车停在了地下车库，一夜之间就被砸了。 博物馆之春是市教委、市文物局联合推出的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特色实践活动，这个活动极大推进了首都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的有机融合，为广大中小学生走进博物馆、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搭建了广阔平台和提供了大量资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居民反映小区有私设地锁现象，给居民带来了很多不便，随后由临霄路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环管办牵头，联合城管、公安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一举将临霄北里和车站北里两个小区的地锁拆除。在非固定车位随意设置地锁，不仅浪费停车资源，更容易造成意外和危险，将公共车位锁为己有，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上午九点左右，记者随临霄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来到私设地锁的小区，两个小区的停车位基本已经满了，大多数的车下面都有地锁。在充分沟通后，很多车主纷纷将车自行移走，协助执法人员拆卸地锁。在确认车主不在小区内，无法将车自行移走时，执法人员用专业器具将车移走，拆除地锁后又将车移回原位。在拆除地锁的过程中，很多居民表示这样挺好的，早就应该这么做了。而且不少居民自愿加入到拆除地锁的过程中，移车、拆卸地锁、清理地面，将车移回原位。 本台消息，近日家住枣园上城北区的白女士遇见一件烦心事，称自己的爱车停在了地下车库，一夜之间就被砸了。头天晚上停好的车，第二天早上一看就给砸了。白女士告诉记者，记者从事主提供的照片来看，右后车窗一整块玻璃被砸得稀碎，小偷则把整个车翻得乱七八糟。白女士称，停在周围的其他车辆都完好无损，可能是自己副驾驶放着一个卡包引起了小偷的注意，导致自己车辆被砸。庆幸的是，小偷只拿走了100多块钱，卡还在车里。随后白女士拨打了小区物业的电话，想从小区监控录像一看究竟，几次拨打后终于接通了电话。物业负责人说，白女士停车位置监控看不到，物业只负责提供车位，丢东西、剐蹭等问题物业概不负责。至于砸玻璃问题，合同上也没有涉及玻璃险，也赔偿不了。随后记者拨通了这个小区的物业电话，工作人员的回答和白女士所说的情况一致，无论多晚回家，小区每年每车位收取费用1200元，只是负责业主有个车位停。白女士车辆被砸事件，监控可能是坏了或者什么情况，并不知情。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此记者提醒各位车主， 下车时不要将贵重物品留在车厢内，以免给小偷带来可乘之机，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本台消息，怎么红灯也有人走？这灯到底怎么过？近日，小李司机致电本台记者，问大兴桥东侧掉头红绿灯到底怎么过？一部分司机红灯也通过此路口，存在安全隐患。近日，记者来到大兴桥该红绿灯处，只见红绿灯下方写着“红灯禁止掉头”六个大字，显然红灯是不允许掉头的。那么红灯能否直行向南走呢？记者在此观察半个小时后发现，只有少数车主在此掉头，大多数车辆则通过该路口向南直行，进入到黄徐路。记者现场发现，有人在此等绿灯，再向南直行或者掉头，也有人红灯亮时依然通过向南直行，未发现红灯掉头的现象。每次一到这儿就犯晕，红绿灯都有人过，偶尔我一等红灯，后面车主还鸣笛催促，一个司机师傅告诉记者。随后记者随机问了几位司机师傅，有的表示肯定是绿灯通过，也有司机表示这应该没有摄像头，所以有时候红灯亮时也就过了。根据记者手机秒表计时，此处绿灯有35秒左右，红灯则有140秒左右，一个绿灯最多近10辆小轿车通行，直行向南的车辆占大多数。记者发现，由于大兴桥是区域内较大的十字路口，各方向车辆汇集在只有2条车道的路口，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此提醒车主们通过此路口谨慎遵守交通规则通行。随后记者拨打了大兴公安局热线，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处绿灯才能掉头和拐弯，如果出现红灯拐弯或直行，一定是违反了交通规则。至于在红绿灯时间长短的问题上，有关部门是通过长时间调研及路况分析进行设置的，所以不存在设计不合理等相关问题。 本台消息，小同学们，你们知道印刷术的由来吗？在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社会大课堂上，工作人员正在向学生展示走进印刷文化、印刷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活动课。近日，2017年北京市中小学生博物馆之春活动在中国印刷博物馆3层会议室开启。博物馆之春是市教委市文物局联合推出的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特色实践活动。这个活动极大地推进了首都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的有机融合，为广大中小学生走进博物馆、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搭建了广阔平台和提供了大量资源。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环保就得跟市较劲。李哲200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大兴区环保局工作，2006年7月到2015年7月在管理科工作9年，主要负责项目审批及验收。2015年8月至今在环境监察支队工作，在监察支队主要负责各类专项执法检查、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在区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李哲牵头负责督察办日常工作。2006年大学毕业，李哲被分配到大兴区环保局管理科，负责行政工作中的群众审批工作，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窗口服务。其实我的性格挺内向的，刚去工作被气哭过，李哲告诉记者。众所周知，窗口服务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一次，李哲遇见一位办事的企业负责人，由于该企业少了一个项目审批资料，当事人急赤白脸地与李哲争论起来。其实我都是严格按照要求走，也是对企业负责，没想到把我委屈哭了。李哲面带微笑地回忆道，当时是委屈的，回忆起来确实意味深长。 通过这一次委屈，李哲从中反思，是不是说话的方式不对，是不是说话语气有问题。初入职场20几岁的小姑娘有过委屈，有过不知所措，李哲也没有什么高招，就是及时与领导沟通，向同事请教。2年半的窗口服务工作，无一起投诉，无一起不合格事件。有时候人家都问我们赶上谁审查了，一说李哲审查，他们可不情愿了。2009年9月，

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 北京时间20点整。